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马老师来聊艺术留学。马老师来自 PS1 国际艺术教育的这个资深艺术留学的规划顾问，欢迎马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在昨天节目当中呢，马老师已经给大家对于艺术留学的这个特点，或者是说前期的一些准备啊，时间上的安排等等，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看一下，如果同学有艺术方面的这个特长或者是兴趣哈，想申请艺术留学，比如说选择国家的时候，那这个和其他的普通留学是不是就比较像了呢？比如说他会倾向我要去美国读，或者是我要去澳大利亚读。 对，这个是大家开始都会有一个目标国家。对，就是可能通过这个综合的考量，它的无论是它的文化呀，还是这个预算方面更适合自己，根据预算来选择国家，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一点。对，因为它每个 国 家 差异很大。 对，不同的国家它对这个留学艺术留学生的这个政策支持的这个方案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像美国呢，通常这个艺术留学的学费呢大概是在$40,000每年，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范围。那加上这个生活费，然后以及其他的杂费呢，那基本上保守的说，这一年的学费大概是在40万人民币左右。那本科的学制呢是4年，研究生的学制是2到3年，所以它这个相对来讲，美国是在所有这些留学国家里面预算算是要最高一些的。那另外呢，就是美国其实有一个支持这个奖励优秀留学生的这个政策呢，就是他会给很大一个比例的这个艺术留学生发放奖学金。当然这个也分学校哈。对，这个奖学金呢是像英国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可能就没有的这么一个支持政策。 奖学金会有多少，它的比例应该也还是说意思意思，还是说是非常支持。 对，奖学金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根据看他是否想留这个优秀的学生。对，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一个额度。那一般通常情况下呢，像就特别巧的是，昨天我们有一个学生他申到了这个被 SVA 的提前录了，那他还拿到了一个$50,000的奖学金。对，这个刚才咱们说到了学费基本上是一年4万这个美金就可以支付的，那他这个$50,000呢基本上就涵盖 了 多一年多的学费就 OK 了。所以他这个$50,000的奖学金算是中等一个额度，就中等偏上。然后基本上还有这种按学年发放的，基本上一年可能在$4,000到$10,000，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额度。那另外高额的呢，就是这个一年20,000甚至以上奖学金的这种也有。就是我可能本科4年读下来，我拿到了八万奖学金，这种也是有的。所以就是这个就能抵消很大一部分咱们的这个学费的这个支出。 其实听您这么说呢，就是感觉它的比普通的专业还是略高一点，是吗？ 对，这个奖学金的发放可能比例会高一些，额度也会高一点。 那费用学费也略高一点。 对，学费就是同样就是它的院校的。也是分学校，就是看私立院校通常就是学费会高一些，那公立的院校呢通常会相对低一些。 就是在同学们如果有自己比较倾向的国家，刚才您是提到了一个美国， 对， 那其他国家的政策像您说的欧洲一些国家可能就没有那么 多的奖学金的申请机率。 对、对，是这样，就是像欧洲咱们常申请的，比如说这个法国、意大利、德国，那这些是学艺术的学生会经常去考虑的一些候选国家。那他们呢可能就没有这些奖学金的政策，但他们有一个与美国差异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公立院校去支持这个国际生，那我们是免学费，只交一部分注册费，可能在1000欧甚至更少的这个费用就 OK 了，就是 免学费。 对，免学费、但前提是你够优秀。就是当然这些刚才提到这三个国家、法意德呢，那他们通常公立院校开设的绝大多数是小语种授课，也就是要用当地的本国语言去学习，所以在递交这个申请材料的时候呢，你可能除了这个作品以外呢，还要去考比如法语或者德语，那它相对可能大家从小就接触的英语来讲呢，会有一些难度。那通常这个是要 B1 的这个水平，也就是非常流利的这么一个水平，相当于雅思的差不多6.5到7分吧，就是应该是在7分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就是虽然它的预算少了很多，就是真的可以免学费啊。我们之前也有学生是申到过这种，比如他的马可波罗计划啊，就是意大利有这个马可波罗计划，他是给国际生的，还有这个那学生就是免学费去读书的。 免学费，这个听上去很美好，但是对同学的要求很高。 对， 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是要看，这个申请的同学他自己的这个水平会决定，或者说会影响到他费用的支出啊。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这是我们举了是一些比较典型的国家哈。那平常我们会涉及到的，或者说您工作中会涉及到的同学们申请比较多的国家还有什么呢？ 好，刚才咱们除了说了最就是人数最多的可能是美国，那另外呢就是英国这一块。英国的它的学费其实相对来说比美国少一些，那基本上是在一年1.3万到2万镑之间。那通常英国这个学制呢它也略有差异，英国呢通常是一年的预科加上3年的本科，那它第一年的这个 foundation 呢其实就相当于是大一了。那一般呢是这个学制的话，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 A-level 成绩，或者有其他的你的作品够优秀，那你有可能不用去读第一年的这个预科，直接读3年，那这样你减少了一年的这个支出，费用也少了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硕士阶段在时间上面节约了很多，有些就是学生呢我就是想出国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去见见世面，然后那我可能想尽快的来回国发展，那有些学生就很明确的我就要去英国，因为它的时间短。然后还有另外英国我要单独指出来一个院校，就是皇家艺术学院 RCA 这个学校，它和其他的艺术类院校不太一样的就是它只开设研究生这个学位阶段的这个课程。 是针对国际生只开这个？ 不 是， 他的 学 校就没有本科。 哦， 对，所以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学费要比英国其他的学校基本上要贵一倍。基本上一年是在2.8万英镑左右。然后另外就是他遇到优秀的学生呢，可能除了要考察你的这个作品，还要给你加一个面试，而且他们的面试题目就很古怪，比如说对，就是比如说在就是北冰洋上面有一个北极熊，它趴在一个融化的冰山上，那马上这块冰就要化完了， 你怎么解救他，就是对。然后还有就是在五金店可能遇到了你刚进到五金店里遇到了一个劫匪来打劫这个店，那你怎么用店里现有的工具去保护自己，去成功的解救店里的所有人。 嗯，我觉得现在一下子想不出答案来。 对他们的脑洞很大。 嗯嗯 嗯，就可能你觉得和艺术没关系， 嗯， 但是其实艺术就来源于生活嘛，就是而且它是要有故事性的一些经历，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脑洞可能要很大，然后还有你的思考问题的一个深度。就是黄奕我觉得他是更注重整体的，就是你的思考方式的一个培养。 所以说听众朋友可能已经陷入到刚才问题的这个思考当中。其实这个不是，而是说他作为面试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可能看上去会跟艺术没有直接的关联了。 对是这样，就是不是考你为什么喜欢这个画画啊，为什么喜欢室内设计啊，就是不会问你这样很直接的问题。 所以说每一所院校它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色。 对每一所院校都有它的特色。那下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举两个例子。就是咱们以美国的这个 SVA 和RISD 为例，那就是咱们的常见的这个罗德岛设计学院，那也是大家很多人的 dream school。那两个学校呢，它的特色非常的鲜明，就是尤其是学视觉类，比如说平面的或者纯艺的还有插画的学生，大家都很了解他们。因为他们SVA 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学校，就是他是非常注重自己的院校的商业的推广和包装，然后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在这方面的一个能力。那他们认为优秀的设计师除了你的作品要优秀以外，你还要会自己去经营去推广。所以在他们除了艺术设计类的课程以外，还会有这种商业运作然后包括自我销售的这种课程，相关 的 课程，对，经营管理的课程。然后那 太好了。 对就是一个全方位的培养一个当代的一个设计师。 对，不单纯的是会做具体的技术类的工作。 对， 还会是一个能够运营，能够拓展和整个的这个商业的运作。 对就是与行业接轨的。而且他们的老师呢也全部为兼职老师。那不是说兼职老师就不好，而是说兼职老师他是行业内最新鲜的血液。就是他们熟悉了解最前瞻的这些行业信息，然后他们把这些最近期发现的这些问题会带到课堂上来跟大家去分享去解答。那不是纸上谈兵。所以 SVA 它的特点是很商业化，而且他们要求你的作品唯一的一点就是好看。当然这个好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好看哈，他们就是认为你的作品一定是能抓住我的眼球，一眼就看出来你和别人不一样也就是在我翻阅无数成山的这个作品里边呢，那可能一眼就能看出你。对，那这是 SV。 另外呢，刚才还说到罗德岛，那罗德岛设计学院呢，罗德岛也是行业内的 number one， 就是大家在排名上看到的罗德岛设计学院它可能是艺术类的第一。但这个罗德岛这个学校呢，它的特点是很学术和实验，就是跟 SV 的一个差异。他不喜欢那么商业的作品。对，他是认为做艺术呢，我除了要做这些艺术设计，那我还要有他的思考深度。就是他不是一个快餐式的一个设计， 更学院派一些。 对，更学院派。然后他可能会把这个比如说我的平面设计和心理学跨学科的去教，就是搭建起来，然后去做一个深入研究主题的这么一套一系列的作品。所以包括他的这个学校的自身也是一样，刚才说到 SVA 是非常喜欢推广和宣传去包装。那罗德岛呢，他是非常忌讳 大家以他的名义去宣传去推广，所以就是一个低调做研究的这么一个学校。所以很多学生在不了解这两个学校的时候呢，会按照排名盲目的去选择可能排名好的学校。但其实有的时候就跟每个人的气场还有性格，你要符合你选择的这个学校。 对，其实刚才简单的两个举例的话，就能看出这个艺术类院校它的差异性太大了。差异性太大了，所以在同学们选择的时候就要去做详细的一个了解。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说到这个国外的院校哈，国外的艺术类院校，那么我们同学们愿意选择去国外，又要花更多的钱或者更多的时间，更远的距离去学这个艺术，您觉得它在哪些方面会给这些同学们带来这种吸引力、 收获和吸引？ 是、 哦，我觉得，首先就是它和国内的院校，相比呢，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培养方向是不一样的，录取方式以及它的考察重点都是不一样的。那咱们逐一说一下，比如说录取方式，国内如果你想申请艺术类的专业，那你一定是要经历艺考的。那考试方式呢，往往是以快题的形式。就是现场出题，咱们现场来创作。对，考察的是学生的这个基本功，然后以及他这个临场发挥的这个能力比较多一点。那但是国外的院校呢，刚才咱们说到了，就是以提交这些材料，就包括你的作品集和你的其他的这个文书材料，之后他们看到了满意的作品，就是给你发放 offer。 那国外的院校在这个考察学生的能力的时候呢，往往是更关注学生的创造力，然后他的 创造力、创作， 对、 这个、 创意思维，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批判性思维， 这 个是在国内就是比较少提到的。 这个就是咱们之前说到体现在你的作品集里，体现在面试里面。 对对，就是体现在这个两个方面。那这个批判性思维呢，就是要有自己的观点。就是在艺考的时候，大家每年可能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那就是可能铺满了考场的这个画，长得都差不多。对，对，所以在这个就是差异非常大，就是他们我不给你一个快题，我没有命题，你任意发挥。然后另外就是要有调研的过程，这个也是国内的这个考察中比较忽视的，或者是说没有体现到的这个一点。那调研能力其实很重要，他们在创作一系列作品的时候呢，需要有你的灵感的来源，要就是有这个头脑风暴的过程。我为什么要选这个主题？那我要搜集素材， 调研搜集的能力。 对，调研 的能力，这个也是就是申请学校的时候要体现出来，或者说院校会通过这个作品或者是这个面试能够自己探索发现出来的。 对， 这个可能是国外院校在接受同学申请的时候会看重的方面哈。 对， 那您在工作中跟同学的交流还有这个申请的过程会发现到一些什么能给大家一些提示的方面哈。 好的。就是其实说提示的话呢，基本上是我常见到的有几个误区，就是我可以针对这几个误区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就是常见到的艺术留学误区呢，第一就是只看排名，就是排名固然它有参考价值，但是一定不能盲从。就因为排名呢，无论是 US News 还是 Times 这些世界排名，那它都是参考了很多因素。那比如说院校的这个经济实力啊，它开设专业的数量啊，还有这个师生比啊等，这个硬件条件，它可能都是排名的参考因素。但它并没有体现出这个院校的就是特质，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院校风格它体现不到排名里面。所以在这个选择院校的时候，一定要去分析自己关注的，就是自己切身利益 重要的这些就是它的院校特色去选择这个 Dream School、所以这个只看排名我觉得是不科学的， 是个误区。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学位越高越好，就是很多家长就会在咨询的时候问到我说，那我们孩子这个能不能考博士啊，就是对，就是艺术类的院校呢，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我读完研究生我再考个博士，那可能这个含金量更高、但其实不然，就是首先这个艺术类的专业呢，它是以实践为主的。那大家都知道，在研究生阶段其实就开始是要有针对性的研究方向了，你就要有大量的这个文字的一个创作了。就是还有到博士呢，就更多的是这个钻研某一个领域了。但国外呢，很少有这个艺术类院校去开设这个 PhD 这个博士的这个学位。那另外呢，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学位。那前一天我们有提到的这个副学士学位和 diploma 这种证书的学位，那他们其实都是值得去考虑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想学习这个相关的专业知识的时间呢又比较少，而且我可能又没有一个相关的这个专业背景，那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第一好申请，第二它可以学到完全跟全日制本科前两年一样的课程，也就是你的 foundation 的课程和你的专业方向的这个基础知识课程全部都可以是 一样 的。 这样的学位有几年呢？ 这样的都是 两 年，对，两年。这个就是给我只是去想学习专业知识但不用拿学位的这些人去提供的一个选择。所以并不是学位越高越好，是一定要适合你。就是这个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在招聘这个艺术类人才的时候呢，其实看的还是真本事，就是并不是你可能有一个就是研究生的学位就 OK 了。那你学位是也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真正的实力。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然后另外就是一个误区，推荐人就是在写推荐信的时候，这个我觉得也是和普通留学一样的一个误区，就是在推荐人越有名他的头衔越高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的学生遇到过的这个实际的这个问题。 那会产生比如说他推荐人的名头头衔很高，是不一定能起到作用，还是说 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 是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呢，就是很多海外院校的这个招生官呢，他们不认识国内的这些头衔很高的这个大佬，对，精英。那另外呢，就是说 精英也不见得对这同学很了解。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就是他们不希望是一个完全跟你没有关系的人来给你写这个推荐信，需要在第三方口中了解一个真实的你。所以如果你有跟这些行业精英然后名师那有共事共同，比如我们参与过一些项目，那这样是最好的，就是他可以给你写你们共同的这个经历的这一部分的推荐。那如果没有呢也不要紧，就是千万不要去硬找这些跟你没关系的人来写推荐信，那就是你的比如说你的班主任、你的辅导员或者你的专业老师，其实这样他们写的最真实。比如说他可以通过一件很小的事情来体现你的这个学习能力，或者体现你的责任心，或者你对社会的这个关注度，都 OK。 在生活在你身边的人才更了解， 对， 才写出来的东西更生动和可信。 对， 理解，就是您提到的这个误区，就是自己推荐人的这个身份的问题哈。 对， 不是盲目的。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作品集就是 画两张画，随意的整理一些以前的作品就 OK 了。就是作品集它一定要是有逻辑性的，就是你认真准备的有针对性的这个优秀作品的集合，它要就是展现你过去现在和未来，但要有整体感。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为什么艺术留学作品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刚才这个马老师讲到的这些点我觉得非常的详细和实用哈，因为如果是考虑艺术留学而正在计划当中还没有头绪这样的家长和同学呢，我们可能会通过马老师的介绍能对艺术留学的整体的这个概况和自己可能会遇到以及要注意到的一些情况有一个底了，心里有个数了，可能后边就要靠自己去做更多的功课，或者是请教老师，或者自己去查阅更多的资料，去确定这个将来的这个国家呀，或者是专业方向啊等等，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对， 但是我想也希望我们的节目中提到的这个建议也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也谢谢马老师。 好，谢谢大家，希望我做的这些艺术留学的小科普能够帮到所有有需要的朋友。 谢谢马老师，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